如何阅读这份报告？这份报告采取我们所谓的数位优先模式，也就是透过网站可获取最佳阅读、聆听及从中学习的经验。因为这份报告有不同层次与层级，我们的报告汇聚了数据与故事，从统计观点了解网络上的语言使用状态，让我们能概括地审视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不同的体验脉络，而世界各地的人在不同情境下与网络上使用语言的体验，有助我们更深入了解人们以自己的语言使用网络的难易度。透过故事与数据，我们得以开始面对潜在的脉络、挑战与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主要有三大层次。第一层，网络上语言使用的状态报告摘要内容，以及我们如何建立这份报告，也就是此刻你正在聆听的内容。第二层，数据，分析某些我们每天使用的数位平台、应用程式及装置上的几个重要语言议题。这项工作由我们在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的朋友主导，你能在这里看到他们精彩的资料视觉化与分析。请注意，该分析仅限于我们能从公开资料集与素材取得的资料，其他方法论的限制会在文章中更详细讨论。但更重要的是，辨识语言很难找到单一一致的方法，要估计有多少人使用特定语言也同样困难，特别是当这些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方式都是随着时间动态改变的。第三层，故事。故事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世界上不同的人与社群是怎么用自己的语言体验网络，以及现在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找到所需的资料有多困难。我们以书面及口说的形式邀稿这些故事，因此你会读到文章还有影音访谈。这项工作由我们在网络与社会中心的朋友主导，整合来自世界各地如此丰富交织的语言经验贡献，包括来自非洲、美洲与澳洲的钦达利语 Chindali、 克里语 Cree、 奥吉布维语 Ojibwe、 马普切语Mapuchigun、 萨波特克语 Zapotec、 以及亚特人语 Arente 等原住民语言，还有欧洲的布列塔尼语 Breton、 巴斯克语 Basque、 萨丁尼亚语 Sardinian、 以及克里利亚语 Kalilian 等少数语言，还有亚洲的孟加拉语 Bengali、印尼语 Bahasa Indonesia 以及森切罗语 Sinhala 等等在区域及全球强势的语言，以及全北非不同形式的阿拉伯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贡献者以自己的语言及英语书写或口说，我们的摘要也以不同语言撰写及口说录音。因此，我们也希望你能以一种以上的语言享受阅读及聆听。我们尽可能以视觉形式呈现这些贡献，透过想象力丰富的插画与动画，谨慎拼出语言的不同社会与技术面向。同样的，报告里的其他资讯也是由贡献者与插画师讨论并合作发展的成果。